Gone. Yes, 12 点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高运船报道新闻。运输署凌晨零时起，在丁九桥南行，即是往青衣方向推展智慧公路先导计划，利用一系列的智能系统全天候监测行车状况，迅速侦察异常的情况，灵活应对交通事故，并会因应不同的交通情况调节行车线管制灯号和车速限制标志，并透过信息显示屏发放实时的道路资讯。11月官方楼价指数按月微升不足 0.07%， 大德良行股价部高级董事黎建明预计全年楼价跌大约 6.5%， 鉴于外围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跌幅不算多，但如果明年不减息，楼价升幅半成的目标较难达到。他在本台节目说，9月和11月两次减息，加上政府放宽物业按揭贷款成数上限，为楼市交投带来帮助，过去两个月的楼价亦都有所上升。不过他说，上星期美国减息，但香港的减息幅度较小，加上传统现时是处于淡季，预计今个月楼价会按月持平。内地预计元旦假期全国口岸将会迎来高峰，入军出入境达到2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两成。国家移民管理局说，受惠于外国人过境免签以及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一签多行和一周一行等政策，口岸旅客的流量快速增长，预计珠海拱北人流最多将会达到36万人次，罗湖口岸有25万5千人次，福田就有17万2千人次。当局说会做好部署，及时发布口岸出入境客流信息，确保中国公民过关排队时间不超过半个钟。俄罗斯总统普京就阿塞拜疆航空客机坠毁造成38人死亡的事故致电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致歉，形容事件是悲剧。克里姆林宫引述普京指，客机当时试图在俄罗斯格罗兹尼降落，恰巧当地一带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方防空系统正击退有关的攻击。普京再次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使用萨德反导系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是今年10月美国将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到以色列之后首次投入使用。以色列在之前一日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等地，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40人受伤。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亦都在机场，他距离遇袭的位置只有几米。谭德塞没有受伤，但他乘搭飞机一名机组人员就受伤。谭德塞等人之后已经安全抵达约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也门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指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尤其令人震惊。这次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Perfect Perfect 专业呈现新城劲爆颁奖礼2024，奖项包括劲爆乐队组合金奖 Lollytalk， 银奖 Venus， 铜奖 Andy is typing，劲爆女歌手金奖 Jinly 李杏儿，银奖江海嘉，铜奖泳儿，劲爆男歌手金奖 林家谦，银奖林奕康，铜奖周恩廷，劲爆年度专辑 ISFP 林家谦，劲爆年度歌手张敬轩，劲爆年度歌曲青春告别式张敬轩。2025年1月4号星期六晚上10点在新城资讯台一起欣赏颁奖礼精彩片段。 Perfect Perfect 专业呈现新城劲爆颁奖礼2024，主办新城资讯台，冠名赞助 Perfect Perfect， 主力赞助李文商业中心、维港口腔连锁，指定信用卡中银超卡，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联合赞助屈臣氏蒸馏水、名借加拿大风之宝、数码媒体策动 Multi Metro。特别环节是我们的运动员，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市区相当清凉，最低气温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星期一及除夕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间和暖，元旦及星期四云量较多，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 41%， 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Music on board。 37岁，第一位获得普洛兹奖嘅美国 rapper， 火炮二年35岁，美国 R&B 创作女歌手，共同演绎一首深情作品，诚意推荐 Kendrick Lamar Caesar Loser。 If this world were mine, hey, Roman numeral 7, babe, drop it like it's hot. If this world was mine, I'd take your dreams and make them multiply. If this world was mine, I'd take your enemies in front of God. Introduce them to that light, hit them strictly with that fire. It's a vibe, do your dance, let them watch. She a fan, he a flop, they just wanna kumbaya, nah. This world comes flowers grow, heartache, she only do what she know, weekends get it popping on the low, better days coming for sure, this world. If it was up to me, I wouldn't give it nobody no sympathy, I'll take away the pain,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I just want to see you win. If this world were made, I can't lie, I trust you, I love you, I won't waste your time, I turn it off, just so I can turn you on, I'ma make you say it loud, I'm not even tripping, I won't stress you out, I might even settle down for you, I'ma show you I'm a pro, I'ma take my time and turn it off, just so I can turn you on, baby. Weekends get popping on the low, better days coming for sure, I know you're coming for me. Music on board。 我是 Ian 陈卓贤。香港一直是国际航空枢纽，随着机场三条跑道全面投入运作，我们正迎接一个崭新未来，航班升降量提升，令香港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客货运的国际领先地位更加巩固，历时8年兴建，见证无数机场员工努力不懈的成果。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成就香港，飞向未来。 Sunday, right here from 2 to 3 p.m. on FM 997. It's the Mellow Touch. Allow me, Michael Vincent, to take you into a journey of my choice of music.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日下午2-3. The Mellow Touch, right here on FM 997. Something about it yesterday. 第二小时回到你今晚的恐怖热线，继续 Apple 姐， 系， 哇，好好听，头先我做嘅嘢，我相信你有啲有冇讲过啦， 系啊， 咁所以今晚就留。 其实全部都冇讲过， 系咩？ 讲俾你听，今日 就讲晒出嚟啦， 讲晒出嚟，因为我同你即系遇到个缘分咧，我都相信唔知咪上天安排 啦。 你谂下，好奇遇噶嘛，系咪先？ 其实因为我揾 Apple 姐想做个访问嘅时候，我要揾一个中间人， 系啊， 系啊，吴佩孚师傅。 同埋阿文迪啊嘛， 系啦，即系我另外朋友， 系啦系啊。 咁原来跟住原来阿师傅话：，哎蒲姐，我听日就约咗佢啦。 系啊， 就咁样咯。 你唔系啊，你直情系一阵间， 系一阵间。 你知唔知系奇妙到咧？阿佩夫我咧都成年冇见佢噶啦嘛。咁我约佢食饭，即系我本来系约天文台度咧，佢就以为系台湾，佢泊车咗台湾，跟住喺嗰度行过嚟，先至喺街撞到你。 哦， 如果佢唔系搞错咗，佢泊。天文台到佢撞唔到你喎，系咪咁讲？ 总之所有嘢都系安排 嘅，系啊， 即系真系嘅，人与人之间所有嘢几时出现，几时分开， 系啊， 几时又会再聚， 系啊，系 真系嘅，所有嘢都系咁样。 嗯， 咁所以你更加信啦，你更加信一佛系咪？ 我信啊，系啊，吓 点样开始呢个皈依之路咧？ 系啦，咁我都系其实嗰个缘分都系来自于卡拉 OK 嘅。 嗯， 咁因为我以前做咗一支广东碟咧，卡拉 OK 碟咧，其实我系同阿向华盛先生合作嘅，即系永盛电影。 嗯， 当时咁啊，好搞笑，搵阿黄晶帮我做导演，即系以前我哋卡拉 OK 嗰啲，即系冇嗰啲 MTV 噶，你知唔知啊？咁要自己另外拍噶嘛。咁我就嗰只碟咧都好犀利嘅，即系有黄晶导演啦，又有刘德华帮我做啦，有张敏啦，李嘉欣啦，好即系而家有 MV 咧，你就会觉得啊，你系刘德华啫嘛，成日有 MV 咁，但系以前冇噶嘛，咁变咗咧就系好有价值嘅。咁跟住我有一次咧就系同阿盛哥啦，咁就系佢嚟好中意嚟唱歌啊咁样，咁我哋倾起禅宗。咁佢就话因为我睇一本即係达摩传啦，咁有本书叫即係系南怀瑾成日写呢啲关于禅宗嘅嘢，咁原来佢就话佢识南怀瑾㗎，咁我梗係哇南怀瑾即係我系 fans 嘛，我你介绍我识咁样，佢话好好啊，搵机会，不过南怀瑾都唔够我师傅犀利啊，我师傅呢仲犀利咁样，哇系咁样，咁於是我咪追住佢，喂咁你下次你师傅嚟即係俾我见啦咁样。咁於是呢我就追咗几次，就终于有缘见到我师傅囉。咁跟住当时亦都我都唔知咩叫冠顶皈依定咩㗎嘛。咁跟住总之啲人就话蒲姐你排队嘛，你排队冠顶。你排先啦，我话唔使啦，唔係㗎，你排先着数，你排先做师姐。係啦。咁当时即係我师傅都系一个活佛嚟嘅。咁好細个嗰时都系廿岁到。咁我就而家转眼间我都皈依咗32年啦。 皈依咗其实系咪你个灵力更加通多咗会唔会咧？ 其实会对个世间咧，即系嗰个六道轮回咧，睇得比较通啲。 系 即系会因为我都讲过啦，即系我自己由细到大咧，都见到啲灵异嘅嘢咧，咁我会好惊噶嘛。咁但系我归咗之后咧，我就唔惊咯。我就反而觉得佢哋好可怜啊！即系佢哋做孤魂野鬼咧，其实都好可怜，同埋即系佢哋点会中意走嚟啲人嗰度咧？人有光啊，咁尤其是我哋修行人咧，更加光嘅。咁佢会走嚟，佢可以即系希望暖啲咁样。咁佢又冇谂到会伤害或者吓到你噶嘛？吓咁又有咁嘅情况嘅。 但系其实因为有人话啦吓，当你我要决志，我信呢个宗教嘅时候咧，嗰个时间系最多嘅。 会啊，系啊， 即系 我初初皈依嘅时候见得特别多嘅， 系咯， 吓咁，所以我咪就话，可能佢哋会觉得好好奇咯，即系见到，咦，点解你个身有啲光啊咁样走埋嚟啊咁样咯？ 你打坐嘅时候有咩有冇特别奇遇啊？ 有噶，打坐都系啊， 系咯， 嗰啲就 嗰啲就唔好讲住啦，因为嗰啲我惊啲人咧吓亲，即系唔系好神嘅，系啊。咁但系讲一啲简单啲嘅先，系啦。咁简单啲咧就系同埋搞笑啲咯吓。咁跟住我皈依咗师傅之后咧，咁我就头先讲啦，有个故事就系即系我哋去捉鬼啊咁样啦。咁另外我亦都即系会见到嗰啲奇怪嘅嘢嗰啲咧，即系。都好多时见到嘅。咁最搞笑就係我师傅呢嗰时佢嚟亲香港呢，佢就会要搵人陪佢，即係住酒店㗎嘛。咁我咪叫我前夫陪佢囉，我前夫日本人嚟㗎嘛。咁我陪佢住。咁啊未瞓着瞓，即係熄灯啦，熄个灯呢。咁啊咁佢我前夫叫 Taka 啦。咁我师傅就 Taka, 因为佢好細个师傅，即係好似细蚊仔咁样，即比较搞笑啲。Taka, 你望下嗰度咁样。咁我见到个头飞头个头摇下摇下摇下， 喺酒店， 喺个酒店，即系，譬如我哋瞓喺度啊，房里边，跟住吓到我前夫，哇，好惊噶嘛！ 但系都见唔到， 我前夫咪见到咯，所以就见到个飞头咯。 嗱，系前夫见到，咁 师 傅都 叫佢望，系你望下嗰度， 即系两个都见到， 因为嗰个飞头成日跟住佢嘅个师傅。个飞头即系好多嗰啲冤魂咧，即系佢会跟 住 啲师 傅嘅， 系啦，咁希望佢即系超度佢啊，咁嗰啲啦。 咁啊，师傅其实知嘅， 知就系叫佢望咯。咪你望下嗰度，咁咪见到飞头吓到佢咧，咁跟住就开灯又系唔见咗噶咯，咁样，咁跟住再熄灯，佢又玩佢。哎，你再睇下咁又笑，咁啊连续咧几日咧，即系本来初头咧都惊噶嘛，后屘我前夫话：，师傅你唔好再玩我，好眼瞓。佢已经唔惊， 由佢飞， 系啊，由佢飞啦。 咁 个见惯不怪， 真系嗰个渔民跟住师傅，希望佢帮到佢噶。 系啊， 其实唔止噶咯，如果咁讲， 其实 因为就好多噶， 好多嘅吓。咁我即系喺师傅身边咧，有时见到啲好得意嘅嘢咯。咁啊，譬如我哋试过咧，就去马来西亚啦。咁就话说系咁嘅。咁当时咧，我有个朋友，即系。知道我去马来西亚就是钟兆棠导演，咁佢嗰时未皈依嘅，咁但系咧佢就知道我同师傅去马来西亚，佢话我有个朋友想请你食饭，请师傅食饭得唔得？咁我吓，我就大把人请佢食饭，我问一问先，跟住佢又咦，师傅话好啊，咁样好啦，去到嗰度咧，咁啊食饭咧，其实有两张台啦，咁嗰、那个嗰、那个其实有两件事咧，佢都睇到嘅，即系好多人惊嘅，佢都睇到。但系讲嗰另外一件事先，嗰件事咧就系个女士咧就咁啊，阿钟导演就介绍啦，呢个系咩太太咁样，跟住阿师傅就望住呢个女士，佢话你个女今次死咧系因为四个马拉仔，咁哇好惊噶嘛，你无端话你个女死咗，唔系咪死？原来有件案件就系佢个女呢个女士咧，原来咧就系、是、嗰、那个 ICAC 处，即系马来西亚 ICAC 嘅处长嚟嘅。佢个女咧无端端喺酒吧咧死咗，18岁， 真系嘅， 18岁有新闻出咗嘅。咁啊18岁，咁咧就系、是、讲佢咧即系过量嗰啲毒品。 系， 咁原来咧师傅睇到咧系有人落嘢落去个杯嘢嗰度，咁啊落到过量咗，咁佢就食咗，即系饮咗，咁就死咗啦。好恐怖咯！呢个 即系师傅睇到呢件事嘅原因， 因为师傅睇到咧就拉咗呢四个马拉仔，系、 哦、 啊，佢净知道喺边度经过喺边度咁样样。 哇！ 嗰次嗰个 trip 咧好奇妙啊！咁跟住咧， 咁但系都要信佢先得噶，嗰啲马来西亚人 系啊，你唔到你唔信喎、啊。我哋第一日识，点知嗰个女士佢个。女会死咗嘅啫，你咁样讲佢都好惊啦，系咪先？咁另外重点就系、是，佢即系想阿师傅超度佢嘛，咁、佢就问我哋，即系要几多钱嘅？阿师傅系一蚊都唔要噶嘛，咁、喂，咁我哋都系纯粹好心帮你，系咪？我哋唔系话喂，你俾几多钱我做法事啦，唔系咁样嘛。咁所以嗰个马来西亚人都好感恩我哋，即系话以后如果嚟到马来西亚遇到啲咩困难啊，同我哋讲啦，咁样即系个政府噶嘛。咁啊，跟住咧，咁去超度啦。咁我哋住嗰个酒店咧，咁啱咧，嗰个叫李金友嘅拿督啦。佢个妈妈又走咗，咁佢妈妈咧，即系佢仲话佢九啊几岁走啊，都算系咁。咁啊，因为我哋喺个酒店做超度啊嘛。咁啊话可唔可以帮我妈妈超度埋啊？顺便啦、咁样。咁于是我哋咪超度埋咯。咁我喺度噶嘛，睇住噶嘛。咁啊 佢就整嗰啲即係你知咧嗰啲痰又生果啊又咩咁嗰啲。咁跟住師傅話好頸渴啦，可唔可以叫佢哋攞杯咖啡咁？咁我好啊，喂咁啊揾人攞杯咖啡俾佢啦。我師傅都未飲，嗰個咖啡冇咗大半喎。原來咧嗰、那個即係嗰個酒店嘅老闆啊李金友咧，佢媽媽咧係好中意飲咖啡。 哇！嚟咗飲啊！ 嚟咗飲。 哦，大家都見到㗎。 見到 即係冇咗一杯。 冇曬，係啊。哇！即係譬如本來我呢個咖啡，佢淨變咗咁樣咯。 哦。咁好咯，即係等於佢真係嚟咗。係 咪好奇啊？ 真係好啦。 咁跟住仲有一個 case 咧，我哋住嗰度咧就喺、是、個湖上面嘅。 係。 咁、那個湖呢就係、是、即係金馬皇宮，亦即係近住一個湖嘅。咁嗰度呢就係、是、我個呢個拿督啊李金友呢，佢係唔殺身嘅。咁、所以呢個湖唔俾人釣魚嘅，又唔俾人哋即係去，即係可能因為好多年嘅歷史㗎嘛。傳聞呢就係、是、有水怪添，即係佢下低你唔知咩嚟㗎嘛。 靈屍湖咁滯喎。 係啦。咁點知呢啊！我個 ex 你知啦，即係阿麥生咧，好鬼白厭噶嘛。佢係同我哋另一個師弟咧，走去釣魚喎，偷偷地。咁、釣咗條咧咁大條嘅魚。 嗱，你而家形容到應該有兩尺， 兩尺幾嘅、三尺，好大，成條咁嘅釣咗上嚟。咁跟住咧就即係我哋冇咩，當時唔會諗呢啲嘢㗎嘛，咁釣咗我仲喺度哎呀揸住影相呀又成呀，叫嗰、那個叫嗰個司機大隻㗎嘛，你揸住嗱你揸住條魚我哋影相，跟住師傅又影，跟住師傅我話師傅呀、你不如揸低同佢即係好似超度咁樣，咁呢咁佢又咁擺佢個頭嗰度啦，你知唔知嗰張相呢後尾呢有個靈魂，條魚個靈魂喺上面，好 嘅，系你有冇 keep 啊？ 系好神奇，我咧就摆咗 Facebook 嘅，佢耐咗咧冇咗喎，嗰、那个灵魂唔知咪即系可能转世咗咯，个鱼 就见唔到啦， 系好得意， 咁样 系啊，好得意。咁但系咧，我哋咧就即系当时冇谂呢啲嘢噶嘛，咁啊鱼，咁我有个另外一个师弟咧，佢就开餐馆嘅。我咪攞條魚去煮嚟食咯，我哋個個梗係高高興興，諗住去食嗰條魚啦咁。咁但係唔知點解嗰日咧，我就唔知係唔想食，因為我睇到好似好殘忍咁啊，佢裏邊有魚春嘅。咁佢哋咧就唔知食咗個魚身，就未食魚尾，因為好大條啊嘛。佢話留翻第日去食咁樣啦。跟住我哋翻嚟嗰陣時咧，架車咧食魚嗰班咧就見到。路边咧有个人咧得个脚嘅，就冇头嘅，即系冇身嘅。咁我哋冇食嗰啲就冇见到。 哦， 咁样咯，呢、這个咪算鬼魂啦。 哇， 个鱼系啊， 喂，好在冇咩意外啫。 系啊， 因为有时呢啲咁大嘅鱼咧，嗰啲鱼家咧，其实都唔钓上嚟嘅， 系啊， 照放，系冇啦，呢啲真系唔好。 咁跟住嗰晚咧，因为我哋住嗰啲系嗰啲即系唔系个酒店咧，即系别墅式嗰啲嘅。咁啊，别墅式，因为佢有两边嘅，佢呢个系即系有两金马皇宫有两边酒店，有啲就系房嗰啲啦。我哋系一栋咁嘅别墅式，即系佢招待我师傅啊嘛，系 villa 咁嘅，因为我师傅同佢妈妈超度啊嘛，咁啊即系免费俾我哋住喺嗰度噶嘛。咁跟住咧，哇！嗰晚咧，我直情咧行雷闪电。砰砰砰砰嗰个屋顶咧，撞动咗，跟住第二朝咪走去问阿师傅，哇师傅，点解咁咩事啊？点解行雷闪啊？佢系啊，我哋濑嘢，我食咗人哋嗰个唔知咩下低嗰啲咩神嘅女，即系海龙王 哦， 海龙王嗰啲， 即系嗰条鱼系 啊，有来头噶，咁、跟住走上嚟同佢讲数啊， 系啊， 系啊，咁跟住咧就所以咧系咁滚嗰啲雷轰我哋，同埋仲有嗰、那个钓鱼嗰个人啊，夜晚我哋叫佢去买榴莲翻嚟食啊，一行出街俾雷劈佢，真系噶， 劈唔劈得死啊？好在冇事， 冇事，好彩，即系好神奇咯，你听，好似拍戏咁系咪？你觉得？跟住咧，哇！咁跟住就咁我死啊！师傅咁点算？咁我同佢讲咗噶啦，我话咧嗰条鱼咧唔系我哋杀嘅，系佢自己冚落个石嗰度吊上嚟，已经死咗噶啦咁样。咁就话你得啦，我同佢超度佢啦咁样，咁先冇事咯。跟住我哋仲点敢食佢个鱼尾啫？唔敢食啦。是不是先？ 所以有时呢啲真系嘅， 唔好乱咁食啊！ 系啊， 唔好乱咁钓啊！真系， 钓鱼都系真系。 系啊，真系众生系啊，真系咁噶， 真系啊！ 吓呢个都系我人生遇到嘅一个好奇迹奇异嚟嘅嘢吓。 嗱，跟住翻嚟讲 另一个奇迹是关我哋呢条线。 系啊系啊， 要讲啦。 系 好，翻嚟见。 恐怖热线潘少聪。183499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唔通真係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八大家，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亦可以将意见写低寄信来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恐怖热线， Apple 姐， 系 嗱嚟啦。呢单嘢咧，我都唔知嘅。 系啊， 我做咗呢度几廿年啦。 系嘛？ 我都唔知道，但我见过一次，我一阵间先讲。 系。 咁原来就唔系同一次吓、啊。好啦，你讲咩事先啦？ 咁咧就话说咧，即系当年啊呢度啦，个 CEO 阿 Carl 系靠 张成山先生啦吓。咁而家其实我师弟嚟嘅，归依种。 哦。 咁嗰时同阿 Leslie 阿财仔 系啦。欧门财。 欧门财。 诶、哎，我哋开晒人名。 咁佢哋因为同我都好 friend 嘅，因为我哋以前呢靠机有大联盟㗎嘛，咁佢呢就帮我搞咗个大 fan 级嘅，就係即係做一啲新歌喺演唱会度整一啲即係新歌个画面就用演唱会，跟住就做一啲靠机版俾我哋嘅咁样啦。咁啊我嗰时一年俾你几多钱你知唔知？ 哇，应该都好夸张喎，天文数字啊。 1000万。好夸张，我哋个广告赞助吓。好啦，咁讲翻佢咧，嗰时咁就知道我有一个好犀利嘅师傅啦。 就头先讲嗰个。 系啦，我有个师傅吓，丹真活佛啦。咁啊，话说佢咧就有一次咧，佢就打俾我 ，Apple 姐， 你阿卡打俾你， 阿卡打俾我，佢话你可唔可以叫我师傅叫你师傅帮我手搞啲嘢？我做咩？佢话我哋呢度有鬼嘅。佢话可唔可以叫佢嚟超度啊？咁样。 哦 咁咯，咁跟住吓，咁样跟住我咪即刻揾阿师傅啦。咁啊，师傅话：，诶、哎，好啦好啦，咁啊答应咗。 咁你冇问阿Carl系点样见到？系佢见到定系听边个话？ 因为恐怖热线又系。 嗱，即系关我事啦。 当时系老虎啊，我唔知你喺咪度。 我喺度， 喺度 啊嘛。 你都唔知啊，都唔话你。 我唔知，我唔知。 呢个节目引起嘅，咁就话好多奇异嘅嘢。 我估系啦，但我系完全唔知嘅。 啊， 我零啊。 所以而家录影好啲嘅。 我系冇 feel 系完全系冇。 冇 feel 啊！ 一切都唔系我讲。 因为你成个高僧咁样，人哋见到你都， 知啊、 人哋 见到你都惊啦，系咪先？ 系啦，我估计系嗰阵时开始啦。 咁唔得，你要喺度镇吓镇压住，唔可以走。 冇、hey, 事啊，呢度好太平啦，而家呢度系啊。好啦，咁佢听到。 系咁，跟住我哋就成班嚟捉鬼啦。咁但系最好笑咧就系、是，咁我哋又唔系和尚嗰啲噶嘛，系咪先啦？即系我都系做生意噶，跟住咧佢要。我哋啲徒弟，即系佢嗰啲徒弟咧，即系我啲星弟系边个咧？香华星、张玉山， 我真系唔知道，连阿星哥落过嚟， 张玉山 做呢件事， 张玉山， 张玉山都嚟过， 系啊，你知而家系嗰啲咩杰出富婆啊嘛， 系 跟住 黄伟烈啦，吴孟达啦，即系如果演艺界嗰啲就系呢啲啦吓。 全部嚟咗。 咁另外仲有啲江湖人物嘅，湖南帮大佬孟聪，好夸张。咁我哋就全部咧，即系加埋好似七个人，咁啊落嚟咧就捉鬼啦。 深夜， 深夜晚系啦。咁啊跟住咧。